如果真相非常亮丽，真相在哪里？如果让我多问完毕，世界是否更美丽？只有勇气 萧敬腾演唱的《天敌》，这首歌曲被收录在《The Song》这张专辑当中。继续要请您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吴克群为张韶涵创作的作品《讨好》。这首歌曲除了动听和流畅的旋律之外呢，张韶涵更是用到了非常具有东方韵味的颤音和转调，也为整首作品增添了一种别样的风情。 用十分来抵，也许我不算太聪明，但爱也不需要处处耍尽心机，那又何必？我不要求你为我改变心或命，只希望彼此能够诚实。请不要给我所谓你仁慈的客气，那又何必？我们俩爱都爱了，又何必讨好？错都错了，又何必求饶？你希望我像一只猫，但你知道

难耐呀，你会困惑，慢些脚步，别忘了，慢慢的你会明白丢了的是什么。人生路本就是场获得与失的选择，迷路时想想当年阿婆怎么说，头看看雨水过后云彩很多，来吧阿婆帮你偷偷摘一朵，等你老了阿婆走了，你要记得把这乡音教会娃儿怎么说，这乡音交给你的男男友。 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吹吹风，各位早上好，我是江帆。今天早上给大家挑到的第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温情，讲述的是和外婆之间的亲情故事哈。名字呢叫做阿婆说，哎，但是歌手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，他叫暗杠，对，就是打麻将的那个暗杠。我觉得可能他特别特别的喜欢打麻将，所以给自己起了这样的一个艺名吧。嗯，阿婆说这首歌第一句响起了的时候，哎呦，我觉得就特别的抓人耳朵，因为他的第一句歌词就是奶奶呀不要调皮，坐下听听阿婆说。整首歌听下来就像是一直在听姥姥的唠叨一样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被姥姥带大的，总之我是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可能爸妈都不是第一个想起来的，第一个想起来的呢就是自己的姥姥了。那么在这里我也希望用这样的一首歌能够唤起你儿时的一些记忆咯。好了，和你吹吹风继续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年代感了，叶倩文曾经心痛。 行人匆匆过，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，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， 望着风景，眉目传情，

来自奶茶刘若英的《为爱痴狂》。1995年，刘若英以电影《我的美丽与哀愁》而出道，同年呢，以电影《少女小鱼》获得了40届亚太影展最佳的女主角。那么同时呢，以这个专辑《少女小鱼》的《美丽与哀愁》开始涉足音乐领域。而我们刚听到的《为爱痴狂》这首歌呢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了。一经推出就获得了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。说到刘若英，可能很多人都在纳闷一个问题，说哎，她为什么要叫奶茶呢？其实这个要起源于陈升了。当时呢，刘若英和金城武一起给陈升担任过3年半的助理，而刘若英的英文名字呢叫做 Rina， 读起来的发音结尾呢就类似于奶。陈升呢觉得哎呀，叫起来好别扭啊，干脆就叫她奶茶好了，所以这个名字呢就一直被大家叫到了今天。好了，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继续为你挑到的歌曲来自电影《港囧》的插曲，草蜢乐队《忘情385》。

来，这里是正在为你继续放送好音乐的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耀威，微风时刻。初识孙耀威呢，是1999年的电视剧《怀玉公主》，当时他饰演了那个非常痴情的康熙小皇帝。看了这部剧的时候觉得哇好帅哦。后来呢，又看到他和曹颖一起主演了《乌龙闯情关》，这些电视剧应该也算是80后心中一份没有办法抹掉的记忆吧。哎，说到曹颖，好像都很久没有他的动态了。很多认识曹颖呢，都是因为当年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，后来呢好像才慢慢开始转型当演员。但其实说起曹颖的际遇呢，我觉得真的可以用奇妙这两个字来形容呢。曹颖毕业的时候其实学习的是化妆，在剧组当中担任化妆老师，结果有一次呢就被导演误认成为了剧组学员，友情出镜之后呢就被导演看中了，于是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。后来呢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曹颖去朋友所在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录制现场去看热闹，而恰逢当时主持人不见了，于是朋友呢就把话筒往他手里一塞说，快你上，于是呢这才开始了他的主持之路，一路走到了央视，一直到后来为了心爱的演艺事业而从央视离职。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奇妙的际遇吧。曹颖来自《乌龙闯情关》里面的主题曲《喜欢你》，一起来听。